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 我又来一遍。 热不热？ 热。 嗯， 这天怎么觉得像，虽然说明天夏至，但是离进伏天还得有将近一个月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啊， 过两天就会下雨。 真的？ 但是也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 说 每一场雨之后会越来越热。 对呀、啊、我记得好像是7月10几号才入伏， 是， 而且今年咱伏天长有40天。 嗯 啊，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 哇，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都跟水有关系， 真好，就是为了大家避暑着想的，是不是？ 是的，给大家出出主意 啊， 远了呢咱们可以奔海岛， 嗯， 近了呢咱们在北京周边或者是驱车大概2-3个小时就可以到的有水的地方。 哎呦，太棒太棒， 给您推荐一下。 嗯，这么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关于夏天避暑的想要去玩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发送过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这么着，咱也不妨问问大家互动一话题呗。 嗯， 就是夏天您是怎么去避暑的，选择了什么样的避暑方式，每年会不一样吗？ 不会， 不都一样是吧？ 就在家待着，开空调。 对，我也一样享受，开着足足的空调，是不是？ 是 啊、 哦。今天下午下了直播以后，浩洋就跟我说：“哥，空调真是个好东西。”我说：“对呀、啊，科技改变生活嘛。” 就是啊， 是。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嗯，出城网创始人，我们的老朋友张波，波哥。 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哎，今天最开始磊子跟我们说了，今天我们四节都是带大家去有水的地方玩，没错吧？ 嗯，基本是都是挨着跟水有关系的， 对吧？ 啊， 对对对， 就是， 这是没有错的。 最次也应该是能在小溪上漂流的同时打个水仗啊。 对，这是最基本的需求嘛。 哎，对对对对， 是是是。 嗯， 记得我们小时候呢，没有水的话，下点雨，那路上有那个积水，啊，我们拿脚踢一踢， 是 是吧？ 是， 也觉得挺清凉的。 是。现在孩子们觉得这种场景都是从小猪佩奇里头有 啊，真是 没事踩踩泥，嗯，就是这样啊。那咱们这样吧，咱们这几节咱们分一下怎么样？比如说，咱们这节开始先是北京地区的， 嗯， 没问题， 好吧？ 好， 咱们就是由近及远。 没问题， 好吧， 就是甚至咱可以插到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了是吧？ 对，第三节真的是到其他国家了。 对，没错， 是是是、来，北京周边的、 其实这么说吧，就是北京周边其实在咱们身边避暑的地方有很多个，就是只不过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只不过是因为我走了这么多地方之后，然后我整理了一下给大家推荐一下，可能很多地方大家都已经去过，比如你像在我们北京比较近，也不算太近不算太远的啊，就在密云啊。密云呢其实说实话它本身是有一个密云水库，可能这是基本上所有的北京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个地方， 是， 对吧？ 你想在这儿玩水难、 几乎你连这个水边都到不了。 哦，对 啊，但是不代表在这儿玩不了，它的旁边玩不了，对吧？啊，然后你比如在密云的，沿着它的整个西线，一直往北扎，啊，就是从密云水库，然后沿着它西边这条路一直往北扎，可能要经过什么黑龙潭啦，经过桃源仙谷啦，经过这些地方，然后一直扎到清凉谷，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叫做清凉谷了？就是确确实实，它到夏天的时候，它甚至到晚，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这个你晚上睡觉着了急了，还得盖被子， 啊， 这就是一个北京周边很奇特的一个地方、哎，嗯， 就是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第一，因为那边确实是有水， 对吧？因为它水面相对比较大嘛，然后再其次有山，有山的同时植被还比较丰茂，哎，这样的话就造就了刚才你说晚上一着急还得盖个小棉被。 对对对对对，没错， 对吧？ 它主要说是一个是它的整个密度，人住的这个人的密度比较少， 对对对，热岛效应就相对差 多了，几乎就是没什么，而且基本上说像当地啊都是以农家，没有什么高楼啊，没有什么大厦之类的啊，就是基本上是那种什么小平房之类的哈，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它就整个本身就是整个在山里面一个拐弯的地方。啊，所以说正好处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再加上本身那边的整个是有水系一直在流，所以说导致这边的整个温度是比较偏低。最主要它的整个这一块的整个水上的娱乐项目也还有很多。 哦，有啥呀？ 啊，就比如说你像说为什么叫清凉谷了？清凉谷了，它本身是有潭有瀑布，对吧？然后最主要它那个最底下那个潭了，它夏天的时候有个激流勇进，还包括好多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啊，都是比较刺激的。 啊，那水面那么长那么大吗？ 它的一个大水面大概应该有个。上千平米吧，哈， 啊，这么大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天哪！ 就是因为这连着这几个潭，不管是黑龙潭，还是桃源仙谷，还是包括到这个清凉谷啊，这一带都有这么大的这个潭啊。那么，只不过在这块儿，它整个潭上面戏水的项目做得非常的完善啊，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就说一到夏天的时候，都到这个水上去。不过我玩的也挺刺激啊，就是走在他那个水上的那个就是专门有建的一个用那个什么。各种的气球去建成的那个东西，然后从上面去走，可能是走不稳，几乎就是一走然后就晃得下去了，你知道吧？但水又不深， 啊，是气球做的桥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赶走啊。 不是拿气球，是那种塑料做的 哦， 不是说是 塑料球， 对 对 对， 啊， 对对对， 气球 的话肯定是站不稳的，一走估计心脏不太好的都待不住。 对，这世界杯期间谁不得穿一个带钉子的鞋过去啊？ 这只是一个很就是最下面最基础的一个娱乐项目，嗯，啊。其实，在它这边呢，还有一些这个高山滑水，啊，那么也是挺刺激的。落差 高山滑水， 对对对，它虽然是人工修建的啊，但是它的整个落差还是有的，哎，而且还是比较刺激的。 跟滑雪很像吗？ 跟滑雪的话， 因为你比如说高山滑水嘛， 滑那个雪圈有点像 哦，就是划船的划，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啊，就是因为大家给这个就说是漂流吧，它又不是完全的这个纯野生的这种纯这个自然的这种漂流办法，它是人工来修建的， 嗯， 但是也是非常刺激的哈，就是几乎上你从上面到下面，从上面最出发点那个位置一直到最底下的时候，然后你估计你的浑身是冰凉冰凉的下来了，嗯， 那肯定得湿了啊， 湿是次要的，最主要是水能浸到说是你浑身这包括你的皮肤里边你都感觉到，哦，特别特别的凉，嗯， 哦，这么凉呢，这个水 就是因为你一直是在水里边，而且它本身是有阴凉的地方，比如你钻个桥洞，从桥洞底下穿出去啊， 天，还有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哦，就是可能你觉得啊一下忽然一下眼前就黑了， 嗯， 啊，就是因为在桥洞里面，它那个桥洞还是比较长， 嗯嗯， 然后说你直接顺着这个桥洞里面飘过去的时候，然后一下又感觉到啊，确确实实的就是真的很刺激啊。 好，停 啊， 这个项目你参与过吗？ 我参与过，参与过，大概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啊，嗯，就说是，当时我体验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不知道有那个桥洞那一节，知道吧？嗯，我只知道我是漂流嘛，这个我去过很多地方也都漂过啊，然后来说是。可不知道一下到了那个黑的地方，当时其实就慌了神了，你知道吗？嗯，就是手抓着那个，就是因为啥也看不见了，你知道吗？只知道顺着水能往下下。嗯， 天哪， 就是这种感觉。 哎，那就是相当于你坐在一个那个 皮划艇，就是， 皮划艇，然后边上有能拽着的地儿。 对，就是要求你的手是必须得拽着，不能松开，除非到这个比较就是有这个平缓的有一些这个水池的这个区域， 啊， 然后大家可以拿那个瓢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哦，就开始了 ，就开始打水仗了啊！然后真的是很过瘾。 哎，这小朋友能做吗？危险不危险啊？ 可以的，就是小朋友要做的话，前提是就是说是他有三人艇的，就是一家三口， 嗯， 比如说是父母突然加一孩子，这样去走了，他三个人是可以做的，没有问题。 哎呀， 嗯，但是很过瘾，很刺激，就是几乎你在那只能听到吱哇乱叫的这个声音，你知道吗？ 关键是凉快啊！ 对 啊，七月份进入伏天之后呢，身上天天黏黏糊糊的，到那儿首先就比室内得低四五度吧？ 差不多，至少要低在五度左右。 你看看。嗯，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从顶上下的时候你穿的肯定是正经的衣服，那 我们下去的时候呢， 对 呀， 就都不正经了。 上去的时候是这样的，你上去的时候是需要去换，就是你在从这个 最底端你准备上去的时候，然后你需要去换服装 啊， 就换成就是你正常的夏天的就是玩水的一些服装。 明白明白。 当然他们那儿也有备的一些服装哈，就是你也可以去 雨衣啊雨披啊。 雨披就算了吧，这个 不 需要，不 管用， 这个没有用的，你还不如就踏踏实实点，对吧？就是你穿上泳衣，对吧？这是对对对，这是最靠谱的，因为你迟早是要全部都要湿透的，你不要想着有任何一个干的地方下来。 听见了吧？ 嗯， 就彻底的湿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一定会湿身的。 好好好， 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在它的西线这个位置， 嗯， 对吧？就是那当然说是在东线的位置，更多避暑的地方 哦。 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清楚，在这个古北水镇，对吧？ 对， 其实就是说是在前些年，我们大部分都会到密云，从密云。这个地方来去乌林山、乌林西峰，他们这一带的温度也是特别的低，而且就是比我刚才说的清凉谷到晚上的温度还要低，就是晚上可能能保持个十二三度，啊，到山顶的温度可能就是几乎是在三四度左右。 我天呀，那么冷啊！ 对对对，这是山顶，因为乌林山的主峰，它的整个这个 海拔 是比较偏高的，就是算是京东比较高的一个山。嗯、 然后据说拍日出的很多朋友都在那儿去。 日出、云海啊，然后这都是很多一些摄影者，包括秋季的时候去拍那个山上各种颜色、 对对对 各种枫叶，也都会去选择。但说是就是说是它这个地方它的整个温度是比较低。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个。中间啊，不到雾灵山这一块的时候，就是也是有一个漂流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也是在我们北京的第一家来建的这个高山滑水的这个项目， 嗯， 是雾灵西峰的高山滑水，它分这个分三程啊，就是一个少半程，一个是半程，一个是全程，啊，就是全程可能下来之后一共是大概有个五六公里左右，啊，就是全长。啊，就是，但是就是你飘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就是如果说你要玩水的话，如果正常你是从上面一路飘下来，可能用不了太长时间，用上20分钟、半小时，基本上已经到底了。但是如果它中间有好几个蓄水的位置，然后说是基本上说你都是在那个地方去玩水，玩上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往下飘。要不然一路下来之后，确实是那个。这个心脏有时候确实有点受不了，它最高的它整个上下的整个落差是比较高的， 嗯 啊，有的说甚至就是达到这个将近2米的这个落差， 哇！ 但是它这个不是说直接下来的啊，它是有这个落差存在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走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玩水的一个地方，当然玩水同时，然后你还可以去到这个雾灵山，雾灵山它本身晚上确实是比较凉快嘛， 嗯， 对吧？ 可以住一晚上， 对对对，可以住一个晚上。或者住上几个晚上都可以，因为那边住宿很便宜的。 哦，是吗？ 对对对对 对，都是农家乐呀什么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啊，那边的级别有分的这个种类是比较 细 杂了， 哦， 知道吧？ 怎么复杂法？ 就是说是农家乐没问题也有， 嗯， 对吧？乡村酒店也有， 嗯， 度假村也有，特色民宿还有。就是你的可选择余地非常大，但是它的整个这些民宿，不管就是相对来好一点的那个标准的话，我觉得说是它相对跟水镇比较起来的话，它可能要便宜一些，啊，就是没有水镇那么贵，啊，这是一个在这个雾灵山这边的，因为 那我还是选择农家乐， 农家乐更便宜。基本上说是你花上300块钱，连吃带住什么全都包含了。 对，这个不重要，只要干净， 嗯、 我就觉得特好、 现在的农家乐的这个标准了、可以说是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本身雾灵山从他一直开始做农家乐的时候，我记得我2008年那会儿过去啊，然后到现在他这个档次只是在往高了提。啊，没有降过档次，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再加上这边的房间，我觉得基本上都够大个儿， 哇、 啊，对，它不是说是像那种特别小的一房间，后来改造的那种的，然后基本上，哎，而且本身它好多房都是正好是沿着水去建的，啊，正好在水的这个两岸，甚至说白了，你的这个窗户外边加一个有一个露台，然后基本上是。前面就是水， 就是水系。 对对对对对、 哦，那还挺好的。 对，这就是在雾灵山曹家路村那两边有好多农家乐，大家可以去选择的。 哎，真的 也不贵。 每每我一想起这些，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穷玩、真的就是现在我们那几个发小那些哥们儿干什么的都有，比如说有出国的， 嗯 啊，然后有当房地产老板的，就当什么都有、但是那时候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到暑假。我们坐火车到雁西湖，然后下了火车以后，从雁西湖那儿出来，然后就是有那马车， 啊，后面带个板儿拉东西的。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什么了吗？ 什么？ 我想的你是不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没有没有，坐火车。 骑自行车，我们最远只是骑到了那个八达岭长城。 哦，那也不近的， 近了， 比雁西湖要远一点的。 哎，真的，哎呦，我跟你说，骑到那儿以后，我的屁股至少八瓣了。哎，真的太难受了，所以打那以后再也不骑了。 然后就火车其实也特别方便，当时有一条道正好 是 到密云到古什么北，从怀柔的北台过去， 就到那儿。然后我们下了车坐人家马车，然后正好到雁西湖正门，但是我们又没钱住农家乐什么的，然后我们大概十个男孩吧，然后晚上在那边就是雁西湖人里头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其实就是空出来的屋子， 那个、 然后 维哥，那个说不定这个雁西湖家领导正在听着呢，你就那儿说。 不是，那个好多年前了， 对，那几十年前了吧。 然后我们租的那个、那个时候水上不是有那个充气的垫子吗？ 啊、 一人一垫子，充好了气，晚上在那儿 睡的那大坝边上， 那个垫子。 啊， 然后睡一宿，当然也热呀，都是孩子，没事，然后在雁西湖里游泳，哎，那特别好玩。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所有的垫子都瘪了，就跟我们席地睡了一宿一样。但是就是这种记忆，我真觉得特别深刻。 这就说是比较难忘嘛，就是因为越是在那个时期，就是现在你基本上到那个地方之后，肯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对吧？啊，而且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雁西湖，我就想起来雁西湖旁边，它那边也是有好多这种漂，就是现在的项目啊，就和以前都完全不太一样了。是，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不是这个 APEC 会议在那边开嘛，就是可能说是 APEC 会议开完之后，可能全国全世界的人都奔着雁西湖去了， 是 啊，就是直接来了一个大拥堵，然后呢。现在呢，它的整个在原有的这个雁西湖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可能马上就要开放一个项目啊，就是激流勇进，啊， 对、 就是、 我们有朋友去了，现在还没开， 对， 特别大的一个激流勇进，说七月份正式开， 对、 就类似于造浪的那种， 对，就是你从很高的，它建了一个滑梯，然后你从最高的上面，然后直接哗就冲到这个雁西湖里边去了， 天哪，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刺激的，就说是 肯定刺激， 大家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去体验到这个项目了， 哎，你想，也是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去游泳都去八一湖，就是现在的那个 游野泳吗？ 哎， 不要票。 然后人家那儿专门在那水里头，人搭建了一滑梯，然后说可以玩，然后我们哥几个你说都滑，然后后来说滑那最高的，十米的那个，当然我就觉得就是滑梯嘛，从上头一直滑到水里去也 OK 嘛，男孩都喜欢玩，然后后来我说我来，我第一个，我上那个十米的，但是没想到啊。它中间那儿有一坡， 然后你就飞起来了，是吧？ 倒是飞不出去，但是就唰，哎呦呵，我觉得我凌空 了，就是马上有个失重的感觉， 是 吧？ 哎，那真害怕。 对， 但是下来以后，就是你身子就跟打水漂，啪啪啪啪，然后落水，但是落水站直了以后，水就到肚脐眼，所以这个不危险， 对，它没有危险性。 但是问题就在于，小时候那时候穿的都是四角泳裤，等我从那上下来变成三角，因为在那个滑梯上走，唰唰唰唰唰，裤子都搓上去了 啊！对， 记忆深刻。好，激流勇进，一定要去那儿玩吧。 所以说是到七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在那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项目就已经展开了。但是就是现在去吧，也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去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选择到，因为本身在怀柔，只要说它有几条线，就是说一个是过了分水岭。隧道啊，就是过了从那个111国道，然后一路向北走嘛啊，然后过了分水岭隧道的这个温度是两个温差啊，就是在隧道这边的时候，然后感觉到哦还挺热乎的，然后只要到那边嘛，车窗只要一打开，全是凉风就进来了， 哇 啊，它的区别确实很大的。但是在到这边的话，还没有到分水岭隧道这边的话，它本身也是有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冬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淮北去滑雪， 是 它这个滑雪的一个基地。但是说到这个夏季的话，然后它就完全就变成了这个漂流的一个基地了，就是滑水 也是从山上飘下来吗？ 对，也是，不是从那个。不是从雪道上飘下来的啊！ 对， 那个雪道那个，它因为高级道确实， 我一直能飘到那个雁西湖去， 我刚才就这么想 湖去了。是，如果从那上面下来，我估计肯定飘到青龙湖去了。 你看 啊，但是就是说，它是在它的整个的道的另外一边，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啊，现在目前外边好像还36度呢，真的感觉提前进入到桑拿天了。这种闷热的天气咱们北京还要持续几天啊？张工， 应该是明天还有一天吧。 还有一天呢啊。 对，今天虽然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刚才你说的这个温度，其实有些地方这个比这个温度还高。 嚯， 那么今天这个最高气温好多地方都达到了38-39度、嗯、那么昌平好多地方超过了40度。你看昌平的小唐山这个地方是41.2度。 天呀。 哎，是天气今天这个光照非常的强烈，在户外烘烤的感觉是非常的明显。 要去那儿泡温泉得多热呀。 哎，对，非常热。所以呢，但是那个有一个好处是，像这种天气炎热的天，咱们今天夜间天气晴朗，这个入夜之后啊，这个气温将快速的下降。 哦， 那么到了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这个20度还是21度。 太棒了， 明天早晨这个天气比较凉爽了，是这么个天气。但是呢，明天白天还是一个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还在35度左右。那么好多地方啊也有36-37度。那么还是一个炎热的天气，不过明天的湿度会略微有所增加，有些地方甚至有闷热的感觉，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看来一个明显的天气变化呢是在出现在明天的夜间。明天夜间那么看来在河套地区啊有一个高空有个冷空气东移南下，那么在它的低层呢看来有一个暖湿气流啊由北上，那么在两者交汇啊可能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本市有一场雷阵雨天气。我估计雷阵雨开始时间在22号的凌晨早晨这个3-4点钟， 嗯， 那么到持续到22号的午后这段时间。这个雷阵雨看来南部地区要大一些，这个因为这种天气往往南边来的天气系统它携带的水汽非常充足，它跟冷空气交汇往往会带来非常强烈的天气，才会带来强的雷阵雨、短时的雷暴大风、局地的强的降水，这个天气都有出现。所以说在北京那么旅行的话，那么大家要注意是带防范这种强烈天气这个带来的这种不利的影响。 对对对，我通过这个张工刚才这描述的语气上来讲，我想象了一下那天的雷阵雨应该不小，挺强烈的哈。 这个就是说后半夜到22号白天，这个往往这个大家的感觉夜间会有这个强的雷阵雨吗？哎，有时候又会有，说是大家要注意防范这个天，注意关注一下当时的临界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是这么一个情况。在全国这个范围的来说，那么当然这场雷阵雨也会给这个河北的中南部天津这一带带来的强雷阵雨天气。那么到上述地区旅行啊，到北京啊，到天津去玩玩，哎，你要注意这一天的天气。另外在全国范围来看呢，那么今天夜间到22号，那么浙江、福建、江西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南部、贵州中南部、台湾岛南部，那么这些地方有大到暴雨，所以说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因为这个看来，比较强的降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也到，尤其是到这些地方的山区游玩，那么要注意，山体滑坡啊，局地的短时的大风，这个带来的一些伤害，看来这个

脚下就是从西门或者北门上的话， 嗯， 因为它南门是到了这个承德那边了啊， 哦，就这么大呢， 就它就不再属于这个是北京，对，它就不再属于密云的这个范围了。 走错门就走错地儿了。 然后一般是就是我们从北京过去的话，我们大部分会选择从这个北门，然后开，哦，就是开车可以直开到山顶上去啊， 很重要。 对对对对，就是从北门或西门了，可能就是。对一些可能说是比较喜欢户外徒步的一些，然后你从西门那边去走， 嗯， 从北门去走的话就是开车的这些，然后直接可以开车开上去， 嗯，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或者坐它的景区交通车也可以， 嗯， 然后住宿的话其实我觉得说你住在它底下有几个比较好的一些度假村啊，就是也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 就在北门吗？ 就在北门，就西门和北门，它两个门是冲着一个方向开的，知道吧？然后正好它所在那个民俗村是在曹家路村，是距离那个景区是比较近的一个村子。 嗯， 这个村子里边，它大概有个上百家的这个农家乐吧，哈，还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度假村或者是一些这个民宿都有，就看他自己选的什么样标准都可以。哎， 但是，嗯，那你比如说人家要带孩子，我想是一个家庭去， 嗯， 你建议？在那边住什么？ 我建议他一个家庭的话住一个度假村的比较好，因为度假村的它的条件设施各方面还是比较到位比较完善的，比如像真的是像有一些什么月亮湖啊，什么像还有包括像什么海波啦啊等等，这一些这个度假村的整个条件设施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而且就是我知道的海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它每一个房间前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露台，你知道吗？就特别大个的露台，知道吗？它不是一般的大个，知道吗？啊，而且它你像它度假村里边有什么，就是像那个水车呀啊，还包括像一些这个就是面积也非常非常大，就是在里边去玩干什么都比较方便啊。这就是说我能够推荐他去，要么就是刚刚进到他们村口就有一个度假村，是个月亮湖度假村，场地也非常好，房间也是条件设施基本上也达到三星级以上的标准了。 嗯嗯， 啊，就是说是他的房间个儿确实都挺大。我又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他那边房间都大，比我们这边 大呀，关键 对 是不是？ 就是所以说这可能就是之前他们盖的时候也盖的比较大个一点。嗯， 对， 所以说就是他去选择，我建议他们去选择住这样度假村，而且价格还不贵。 嗯， 明白。 对， 就是不太建议说带孩子去住个农家院， 农家小院。 哦， 对，然后你去一家，你可能选上两间房，或者选择上一个套房都可以，知道吧？啊，就是他们那个度假村里面有这种选择性， 嗯， 啊，所以说我建议他们是这样来住。 嗯，好，另外这个呢也跟孩子有关系，但是思路就不一样了啊。 嗯， 这位朋友呢叫刘思亮，他说：“各位好，我媳妇儿怀孕了。”周六周日打算在北京周边找个地方全家人放松放松。 嗯， 有什么推荐吗？ 周六周日的话其实 这你想明白啊。 嗯， 因为爱人怀孕了， 对， 肯定是不能大体力的， 就是不能有强度的一些地方去。 哎，不能说哎呦激流勇进，嗯，啊，这可以打水仗爬山。 对对对， 都不行， 激流勇进漂流这样的项目都不太适合他们这样的就是带孕妇的哈， 嗯， 然后去玩，其实就是一个度假。其实我觉得我推荐他能够到怀柔去选择一个民宿，然后去摘上一点什么，像这段时间这个蓝莓啊，怀柔有蓝莓种植基地啊，然后蓝莓都已经成熟了，然后可以去摘一些蓝莓或者买一些也可以啊。 嗯， 还包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有些这个杏都熟了， 啊，杏是， 对对，然后他可以去选择，甚至或者到平谷的一些大桃的采摘园， 嗯， 然后也可以了。啊，就是桃它因为有一些早熟的那些桃， 嗯， 应该不是说像咱们传统意义上什么大酒堡之类的， 嗯， 可能就是一些什么油桃之类的哈， 嗯， 基本上都已经熟了。 哎， 就跟 小胖是，小胖前两天去我们一个哥们儿家送东西， 嗯， 然后人哥们儿家在院子里种的就是杏儿， 嗯， 然后人家老太太是专门自己家树上种的嘛， 嗯，对， 摘的杏儿， 嗯， 然后给小胖洗干净，说孩子你吃，我一看身材。哦，我知道，听你节目里说你爱吃甜的，我们家这个自己种的， 嗯， 所以施的那些粉啊、肥啊什么的，那都是纯天然的。 嗯， 那这样，给你往里再倒点蜂蜜。 我天， 小胖说，真酸啊，这点蜂蜜不够 啊，真的那么酸？哎呦， 就是说，可以去选择，就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体力的，然后其实找一个民宿的话， 嗯， 比如说是你去住上一晚上，然后就是因为你一家人嘛，然后你可以包上一个小院，一个比如就两室一厅的，啊， 放松放松。 对对对， 嗯， 比如像在怀柔的北部有山里寒舍，对吧，啊，这样的小院也是比较好的， 嗯， 然后或者说你在怀柔的这个靠近这个水长城这边， 嗯， 也是比较适合的，就是你去到水长城它不用走路嘛，你很简单，水长城不用爬长城也可以玩， 对 对吧，就是你可以坐着船， 然后整个去逛逛这个水长城，对吧？ 对， 也是非常适合的。然后在旁边找上一个农家院，他住上也是比较舒服的。当然也有一些好的民宿哈，比如看他自己选择。 对，嗯，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有听众朋友发信息问我们问题，当然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满足大家的要求或者需求。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要运用好我们车玩的大搜索的这个微信公号。 对对， 就你比如说现在如果要说周末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需求，其实您直接发一个关键词就是民宿。 嗯， 我们就有相应的文章。 对对，很全的，还 是 是 的，是的。您就发民宿这两个字，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编辑，真的是带着自己的家里人， 就是包括带着孩子一起晃荡晃荡回来的， 周边走的，他去体验过的， 对， 自费去感受的，所以他挑出来的这些一定是实打实还是不错的。 是。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你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世界杯期间我去哪儿喝个酒撸个串，我还能看个球，人家那儿有没有大屏啊，有没有挂的50寸的那个屏幕啊，我想看看什么。其实像我们的公号当中也有，因为前几天专门做了4节一整期的节目，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酒吧呀什么的，我们在微信公号里也有， 对， 你也可以点进去看看。 嗯， 包括像避暑的，今天我在我们的公号里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就是介绍大家全国避暑的10个地方，推荐大家去，包括啊那儿适合玩什么呀，怎么就凉快了等等这样的文章。真的这10个地儿我一个地儿都没去过真的一个都没去过，看起来还不错。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在我们后期发现的一些目的地的话，甚至包括在我们北京周边也有在不断的更新不断在完善的一些地方，有些甚至包括我们前几天我们还去了一个地方的嘛，然后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只不过是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可能没有特别注意，他们是认为说是哎那个去海边的那个北戴河，那个不是一天经常去的地方啊。然后呢，其实我后来我说是，其实当我发完那些图片之后，他们好多人就问的，这到底是哪儿啊？我说是大体上就是这个秦皇岛，属于秦皇岛的管辖范围之内，对吧？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村子而已啊。 就是就是， 对， 所以大家伙儿现在想了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哪儿的民宿啊，哪儿去轰趴等等啊，您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了哈，微信公众号搜索 CHWL876，或者是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当然了，您有任何的问题您也可以发送过来，包括一些搜索的问题，今天晚上您想去哪儿吃，大概几个人，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水准，在哪儿，我们呢也帮您去选不选嘛哈，适合您的地儿哈。 是，特别是那些酒吧呀什么的，我们都把前几天节目整理成文字和图片， 可不容易 在我们的公号里发， 太方便了。 真的那里有好多地儿我都没去过，我一看，这儿还有大肉串呢，嘿！而且包括那里头也介绍了，比如说什么时间有那个 happy hour 的时间，比如说第二杯什么半价，比如说如果要是您掏了180块钱，就这么点钱，然后上百种鸡尾酒随便喝，就类似这种。其实我们在公号里都说了。所以一定要利用这个公号， 对，别到时候现想去的时候就现挠耳，现找，那 对， 我以为得现扎耳朵眼儿， 那肯定来不及，你说 是 不 是？ 是 、来吧来吧，接着咱们说玩水的。密云咱们说完了，其实刚才借着回答问题，咱们简单的也说到了怀柔。 对对对对。其实这几条线路了，它基本上是全部都是通着的，就是从密云可以串到怀柔，从怀柔可以串到延庆。然后其实这个线路只不过是一个大环线而已嘛。 那比如说我要去金海湖呢，串不上吧？ 去金海湖走密山路嘛。 哦，你是那么串的？ 对呀，我会想办法去串嘛，对 吧？金海湖有什么可玩的吗？ 金海湖其实我觉得它最好的是体验它那个游艇酒店，或者说它那个一号会所，因为它本身几项玩的这个主题吧，一个是大坝下面那个草坪，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涂鸦的这个大坝这个墙，这是一个玩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水上，因为金海湖嘛，它。就是以前大家不是都叫它海子水库嘛，也是一个水库啊。然后说是，就是说是在这边的话，就是一般是吃会选择去农家院去吃去。 说，据说都在水库周边就有是吗？ 就是水库旁边的这一圈，就是比如说海子村嘛， 啊，海子村他那边的话就有好多这个农家乐，然后你就可以看他门口啊放了一大柴锅，然后大柴锅里边炖了好多鱼，哦、 柴锅鱼， 对对对对对，哦、这是金海湖的，就是一定到这边，我觉得我一定推荐大家要吃这个柴锅炖鱼，它特别入味而且特别好吃，知道吧？ 是是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吃，然后住的话就是我更推荐的就是说，因为它上面也有一些酒店，可能那些酒店在过去的时候还都是比如星级级别还比较高一些啊，但是如果确实大家想要去度假的话，我觉得说你可以走到里边那个游艇会所啊、 嗯，贵吗？ 有点小贵。 有点贵，但是 值得拥有是吧？ 对对对，它是值得你去体验一趟，嗯、因为它相对比起来里边更里边那个一号会所就是它内湖了、 嗯， 就是比起一号会所来说要便宜很多了。 哎，我没有游艇能去吗？ 可以啊， 可以， 就是他们有游艇啊，就是而且就是比如你要住那个会所的话，他们会有大使来亲自来接着你，然后直接坐着游艇，然后给你拉到这个会所里边去。 哦， 服务还是很到位的。 好， 就是最起码你可以感受到就是有一种感觉嘛， 明白明白， 就是这样子， 很有仪式感，很尊贵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嗯、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还可以去，就是走他那个锯齿崖啊，因为锯齿崖是他的，就是对于说，就是我们正常去锻炼，早上起来你可以到锯齿崖上面可以看到他以前我们看不到的内湖的景色、 嗯、 啊，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外湖这边是什么一些这个划龙舟呀，或者说一些这个什么水上那个船啊，这个有小小的快艇啊之类的一些项目哈、 嗯、 但是其实你走到这锯齿崖上面，你真的是把金海湖的整个所有的风光全部看到眼皮儿底下啊，这是一个就是金海湖这边的话，他能够去玩的一些项目。当然在他的这个附近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在就是一般到了夏季的时候，大家都会去选择吃桃、 嗯、 你还真别说，真的是就是苹果的桃确实是好吃、嗯、 九宝桃特别的甜、 就是、除非你吃的不是挂着金海不是挂着苹果的名字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桃这不好说了哈，但是至少我敢肯定就是你到当地你从树上摘的鲜桃真的挺过瘾的。 没有，我跟磊子说了、 嗯、 我说因为家里那边有气儿对吧， 嗯， 对啊，所以那边什么时候，因为都说自己家里做罐头， 嗯， 对， 没错呀、 啊、对，我说家里自己做罐头的时候可以给我带两瓶。 他们做的那罐头特别好吃，我根本 没吃过呀， 还挺便宜的。 真的吗？ 真的是。 你知道啊，就是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也是自己做的，就是自己家里边做的那罐头、 哦、 真的我有时候一杯就背他好几箱子回来。 哇、 哦，确实是挺过瘾的，而且就是你放了那个地方之后，你比如放上一段时间，放上这个一年啊，它不坏的， 不坏的，真的不坏。 它里头一定是没有、 它没有任何添加剂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呀， 嗯、 啊，就是陶做的罐头啊、 嗯，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而在整个金海湖围着它的一些附近，也是有一些比较玩的一些目的地，都是值得推荐的，比如像玻璃栈道， 嗯， 对吧？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天云山的玻璃栈道啊、 嗯， 然后或者说是走的这个石林峡，它下面也有玩水的一些项目，水上大冲关，啊，这个项目是已经是好多年了， 嗯，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玩一玩亲水的这个项目，而且在就是包括它的这个大峡谷那边，啊，京东大峡谷那边，啊，如果是想凉快的话，其实京东大溶洞里边其实挺凉快的， 特别凉快。 实话实说，真的是确实很凉快的， 进去都不想出来。 对对对对对， 我去过。 哦， 啊，就是溶洞，你不一定是看嘛，就是图进去凉快凉快，挺舒服的。 对对， 真的就是，当然说有一些什么关节炎之类的啊，可能在里边确实疼，你知道吧？啊，真的是这种感觉， 因为太湿了，嗯、太潮了， 潮湿，再加上一个又属于凉嘛， 明白 啊？所以说是就是这是。大溶洞、大峡谷，石林峡，然后天云山一条线，然后我们可以扎到玻璃台，啊， 就那个栈道的那个， 对，栈道它现在已经修了好长好长了，好多了 啊， 就是比以前那个100来米还要多出来很多很多倍，就是您根据自己的这个心理素质去选择，对吧？就是比如像我、啊、走上一节就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 我不说了吗、 嗯？ 下次你带着磊子， 嗯， 你们俩结伴啊， 没问题。 我给您看包， 然后大家直接在上面喊上一嗓子，然后磊子直接坐地上，我们拍个照片是吧？ 但是我觉得哥，您刚才说这么多景点，没两天下不来，甚至我觉得得玩个两三天。 就是、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如果说你要把这些全部玩完的话，你差不多得玩一礼拜。 对对 啊，你两天三天，那我们还。 没有从这边然后直接再连到天津呢， 火 对吧，从这边然后后边直接不是就到天津的蓟县嘛， 是是 对吧，到蓟县的你不管盘山也罢，不管九山顶，九山顶还有一个什么用嗓子一喊那个那个水，就是你喊的声音越大那个水喷的越高， 嗯 啊真的吗， 对对对， 声控的， 对对对，就是声控的，就是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但是我知道就是你在那个水池子跟前你只要喊一嗓子，那时候水就直接往上喷，然后你喊的声音越大，然后它喷的越高啊，这是九山顶新搞出来一个项目，当然九山顶也有玻璃栈道啊， 嗯， 就说是你可以去选择，就是你自驾的一些朋友可以选择从这边直接再穿过去，穿到就是我们不一定非要走高速嘛啊，走国道也可以的， 嗯， 对吧， 嗯、 啊。 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了很多关键词啊、 嗯、 比如说十大避暑胜地呀、啊、民宿啊、烧烤啊，当然我不知道烧烤是不是能够查到啊、嗯、 还有世界杯撸串，这肯定没有， 我估计上面应该写的撸串、 啊、 不，但是就是您看我们近期的这个公号推送的文章里头，就是啊喝酒撸串的地方啊、 嗯、 包括民宿，您发民宿这两个关键词，这个肯定是可以找到的， 对、 啊、 对，民宿 这个 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听咱们节目也有听众像芳芳就说了，说我们公司周五周六两天去武陵山组织团建，可惜我得在家孩子，在家给奶孩子、 哦、 不能够参加了， 又可惜了、 哎、非常可惜、 嗯、没事，他以后还有机会嘛，对吧， 对，离这也不远、 啊、 对吧， 本身满共120公里的路 对对对， 所以说是这个没有关系的，就是平时、 可以理解， 对对 对，那意思、就是、 心情不舒服、 哎、 对 对 对，听咱们一介绍说、那还挺不错，还想去感受，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嘛，去不了， 对对对对、这种的话其实特别尴尬的、大家都去在玩，然后我在家里边看大家发朋友圈， 下次说不定你们公司啊，芳芳就组织去那个北戴河 Club Med。 哎呦， 对 对吧？ 对， 那可高级了。 那也说不定人就去了连沙岛， 哇， 对吧？啊，然后那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是的，是的， 啊、 是的。 这一说，我觉得这几个地儿在今年暑期都得火。 得 是吧， 他必须得火、一般情况从这节目出去的没有不火的是吧 还有就是说之前不堵的路，这儿说出去以后没有不堵的全都又堵上了，因为去的人多了。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哈，说一说您在今年的避暑的一些方式方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七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今天我们说了，我们整个这四节带大家都是玩水， 没错， 凉快，因为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嘛。当然，我们在第三节要带大家去的地儿更远， 哎， 出国了。 是啊， 但是这个地儿真的是好吃不贵。 哎，之前我们还真没怎么介绍过这地儿， 是 不是？ 是的，或者说更系统的介绍这个地方没有。而且呢，平时上节目的时候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发问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找到了2+1这三位朋友 啊，两位美女加一位大帅哥，是这意思吧？ 哎，是的，是的。 先来介绍一下两位美女吧。一位呢是北京新海国际航空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宿务计调经理徐健，你好。 大家好。 哎，您可以把话筒往前再拽一拽，离自己越近越好哈。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巴拉望计调经理邵振娥。 大家好。 二位男士一会儿单说啊， 对， 人都介绍好几节了。哎，徐健，就是宿务你去过吗？ 我去过大概有两次吧。 好， 在2015年和2016年的时候。 宿务我都没去过， 是吧？ 是是是， 菲律宾我也没去过这地儿，你知道吗？ 真的是好吃， 还挺感兴趣的。 哎，真的好吃，挺好的。哎，巴拉望你去过吗？ 我暂时还没有去过。 好，所以你找了一帮手是吧？ 对。 1+1是吧？旁边我们的波哥去过。 这一又出来了是吧？这2+1里边把一给出来了哈， 是非常2+1你。当然，在介绍菲律宾的一个是宿务，一个是巴拉望之前，我们还得说现在时下最火的事儿。来波说现在最火的是什么事儿？ 啊， 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天天白天夜里的 那个世界杯。 是啊，这个世界杯期间啊，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二指树懒。哈哈哈哈， 天哪！哎呀，这不是《疯狂动物城》里的 Flash 闪电吗？ 正是在下。 哎呦呦呵，您今儿是亲自出场了呀？那这动静有些大呀！ 哈，我最好速度再快一点， 是， 要不这句话大家都听不清楚。我一天可以睡15个小时，是唯一身上长有植物的野生动物，只有在晚上才醒，正好看球。 嘿，那怪不得您脸上总是挂着蒙娜丽莎的微笑呢，真幸福。那这么着，您给预测一下今天晚上谁将获胜呀？ 你说的是葡萄牙和摩洛哥？ 是 葡萄牙。 哇，厉害了呀。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期待比赛结果，看看您的预测是不是准确的。 买红包到 有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赢刘波。 但是说回到这场比赛啊，虽然我们的萌宠说了，葡萄牙，但是真的这次冷门爆出啊， 对 啊，就是按磊子话说叫强队不强 ，弱队不弱。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64场比赛进入世界杯的这些球队，你别看他世界排名，真的都没有弱队。 那当然， 我觉得应该反着来。对 啊， 就是比如你刚说这个了啊，我们反着来，反着一猜，说不定真的是又赢房又赢车。 赢房子赢地的我们不干啊。 你两头压，你相当于是庄家，那是 对、啊。 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真是请来了庄家了，对吧？包机要带大家玩去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一个是速啊，当然，就刚才我们这萌宠的这还得跟大家说，您可以发关键词啊。萌预测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那个真的是不是动图哦，是动物小朋友带大家去旅游啊，去啊，他觉得哪个队能赢的这个图啊， 是一个视频， 是的是的是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啊，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们之后还会有其他活动，来吧，先让素物的朋友徐健先介绍一下素物呗。 突然还没有从那个足球的那个回过神儿来，我现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宿雾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概况。宿雾呢是菲律宾最早相对来说比较开发的比较早的一个旅游城市。那菲律宾呢本身就是一个千岛之国，宿雾呢是由167个岛屿组成，然后全州的人口大概只有180万。那这个岛的话呢，主要它适合于的旅游项目呢，就比如说是潜水啊、深潜呀、浮潜呀、休闲度假呀。那这个岛的话，它的外岛附近周围的海岛上面呢，有类似于像鲸鲨、海豚、沙丁鱼风暴等等一系列的就是适用于旅游的和观光的这一块。那它的费用呢，相对来说是海岛里面性价比相对来说特别高的。我 比巴拉望还高啊。 差不多。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他能看到的东西，不是说像菲律宾像其他的海岛的话，比如说巴拉望，或者是说那个，比如说长滩岛吧，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块。那它的这一块出海的话，可能会比较固定，就是说我只能在这个鱼群，就海钓呀、深潜呀，就是这些跳岛游，只有这些。但是像那个苏雾这一块的话呢，像大家比较熟的一个薄荷岛，还有那个马拉帕斯卡岛，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马拉帕斯瓜像这些海岛的话，它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薄荷岛的话，有巧克力山呀、包括世界上最小的眼镜猴啊，就这就是类似于这些。 那就说明这个岛比较大是吧？就是从宿雾要跳到这些岛，就跳岛游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跳岛游的时候，你其中去的这些岛其实也很大。 不会是特别小的那种，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风格。对，像每一个它宿雾的话，这个从码头出海的话到任何一个岛，它都有自己独特的那种感觉，每个岛都不太相同。我大概是就是2015-2016年的时候，就是每年大概去过，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运气可能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老下雨。 不是，因为当时没有直飞。 就是要倒腾一下，很烦吧？ 对对对，我们必须要到马尼拉去转机。 对， 那转机的时间， 你比如说我上次去的那个巴拉望，就是先从北京。然后猫眼廉价航班，然后飞到马尼拉，然后从马尼拉紧接着转机再去巴拉望，真的是有点累， 确实是因为转机就会有点累， 对对对。 但是咱们直飞了是吗？ 对，我们现在呢就是公司这边的话有那种中国内地就是北京这边直飞宿务的航班，那直飞的航班的话呢也不是那种超廉价的那种航空公司，是菲律宾航空公司，就类似于中国的国航，类似于就是在菲律宾 这个国家来说， 嗯 啊，所以就是座位啊，包括环境什么的，相对来说都还比较不错。 哦，那就跟以前我坐的那个廉价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是相当于就是一上飞机。基本上一览无遗，什么商务舱头没有。 嗯， 然后上了飞机以后，那个比如说，嗯，女士什么时候发水？没有水，您要水20。 什么时候发餐？ 没有餐，有方便面。您要的话15，就类似于这样。 哦， 因为任何的东西你都要是要单花钱的。 对 对, 对。 但是同样道理，你既然是廉价航班，你也省钱啊， 对 啊，这个道理， 嗯， 对吧？ 对。 但是像他说的这个。嗯，就不是了。 嗯， 就是人家可能有正经，你比如说你要毯子啊，你比如说到了发水或者是发餐的时间， 嗯， 这些全都是有的， 对， 也涵盖在机票当中， 对， 而且是直飞 啊，没错，而且 太厉害了 啊！我特别关心，就是咱们时刻直飞的时刻是几点开始飞到几点？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很多人都看这个时刻表的。 大概目前为止有两班在飞这个， 嗯， 是早上4点或者早上5点这两班。 正好到那儿是中午， 上午9点左右， 上午哦有时差， 有5个多小时的直飞的时间 啊，对对对， 嗯， 就是可以玩一整天，当天去都不耽误， 对， 是这意思吧？ 对，没错， 啊， 那么回程的时间的话呢，可能是会相对晚一些，这样的话就 好啊，晚点好啊，我们就又多占一天便宜， 时间， 嗯， 足够的时间去玩， 好， 对， 那宿务，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基本上坐你们的这个包的这个航班。一般一个星期就一班是吗？ 哦，之前的话我们在做预售产品的时候，那我们每周是一班啊，做到是6晚8天的产品。那现在为了针对于暑期的话，出行客人的出行，包括海岛热嘛，浮潜呀，深潜水啊这一块的话，那我们会做到每周有4班，啊，这个4班的话， 每周4班的， 对呀，啊，每周4班。 哦， 嗯， 哎，那比如说我要是跟你们家联系了以后，我可以做自由行吗？ 哦，当然可以了， 哦，也可以。 对对对， 哦， 我们的产品的话呢，我们现在目前做出来的产品是以半自由行为主，纯自由行为辅的一款产品。那当然，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的话，我们也有定制产品这一块。嗯，对， 哦，大概是几天的为主啊？比如说我是半自由行的，我们是几天几晚的行程？ 我们这产品是4晚6天，5晚7天，6晚8天，全都有，根据客人的时间自己来决定。 嗯 嗯， 太棒了。 其实挺好的，嗯，真的。你不信，你问价格。 嗯， 你觉得多少钱一人？ 我觉得你要是半自由行吧， 嗯， 我估摸着哈，管我一半吃一半玩，还有飞机，5000。暑期嘛，旺季呀，啊， 嗯， 是不是？ 好，来说一下价格。 啊， 价格其实您猜的挺对的 啊。 啊，暑期的产品一般的海岛的话都要卖到7000以上或8000多的产品。 你看， 那我们针对的话就是当地4星的产品的话，当地4星酒店的产品，那我们做到的可能会更低一些。 嗯， 那如果要是说当地5星包含那种比较难订到的酒店，比如说薄荷岛的酒店，相对来说都特别难订到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也就5000-6000块钱是这样。 不，我们就住那个便宜点的，3星4星就行。 别，我建议你还是住好一点， 好一点的。 对对对， 对，难得去一次薄荷岛的酒店真的特别难订。 哦， 包括我们针对的产品呢，还有宿南宿北的产品，就是一岛一酒店。 哦， 这种一岛一酒店的话呢，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亲子游啊。孩子到了岛上之后，其实即便是直飞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也会比较辛苦嘛。 对 啊，老年人也会比较辛苦。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岛上，就这个一岛一酒店，你就可以尽情的去享受酒店里所有的设施和餐。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产品的话，都是相对都是针对性的去 就是定制。便宜， 嗯， 哎，它的优点就是便宜， 对， 而且就是很多，包括像巴拉望，包括像宿务，还没有更多的人，比如说知道这个地方啊，我们俗称的带引号的，还没有那么多人去糟蹋它啊，所以现在值得。你想要是去那边比较热门的那个， 嗯， 人都说了，我得关岛了，我们这垃圾太多了，我们得清一下了，不能那什么的，而且那边的价格就相对的贵，包括我们的听众， 嗯， AN 也说了，说那边的治安怎么样？非常好，您放100个心， 嗯， 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 嗯， 好。 哎，那如果要是比如说磊子一家子说， 嗯， 哎，你们这个挺好的，他去哪儿找你们去？ 你怎么报名啊？ 啊，我们有那个微信，有微信号， 有微信号， 对对对， 有电话吗？ 电话的话，我现在说一下吗？ 可以 啊。 啊， 嗯， 好，那我们的那个座机是010-6489-8632。啊，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蔚蓝风情"全拼 蔚蓝 风 情全 拼。对，如果今天在就是我们接进来的单，就是如果在这个通过这两个线路去报名的话，那我们话会有一个优惠政策。暑期的话优惠政策是每人优惠500块。 哦，直降500。 直降500。 哦，刚才那电话您再给我们重复一下，没听清楚是多少来着？不用说010了，您就直接说后面号码。 6489-8632。 6489-8632。是吧？6489-8632，大家现在打就可以没问题哈，咨询相关的问题哈。 对对对， 好嘞，好嘞， 来，素物说完了，真的素物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对，听他说完了，我觉得还挺想，真的不是，下次咱们可以一块感受一下。 好的，没问题，咱们约好了。 好，接下来非常二加一，剩下这两位来。得说一下巴拉旺了啊， 这样吧啊，巴拉旺我大体上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是为什么，就是巴拉旺这个地区来讲是可能是大家更没有听过，可能听过苏武都不可能听过巴拉旺，这是一个很正常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因为巴拉旺它本身一直属于它的整个一个算是它的整个一个中间地带，对吧？那么说是它巴拉旺这一块呢，它也是以海岛和苏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个人体验是非常到位的，就比如说是啊，一个是它有比较著名的这个地下河，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可能很多一些朋友就是去过的一些啊，包括维哥你应该很清楚，那个地下河还是很有名的， 非常好， 而且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 特别好 啊。最主要的我觉得它那个酒店在那个体验非常好的， 特别好 啊，而且甚至包括它酒店旁边的那个有一个手抓饭的那个， 特别好， 对吧？就是这都是它的本身的一些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在里边呢，我觉得真的说是，就是说是我们到一个国家去度假，去了解它的人文文化风，我觉得这都是有必要的一个过程，对吧？然后在这个地方，它原住民的文化体验的非常的好，这是其一。那么第二一点了，就是说，比如在它的市区，它因为它的整个市区是不是特别大， 很小， 基本上我两个腿溜了一圈，大概差不多溜了半个城市。这个就是溜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吧，就说是因为我和我朋友我下去之后那段时间正好是要减肥嘛，然后说是 暴走， 对对，就是一直在暴走，然后一下走了好几个小时，我说好像我把这半拉区域都已经快走完了啊，大体是这种情况。但是城市当中它也有一些文化，有一些特色，甚至包括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这个特点，包括什么一些什么蝴蝶园啊，包括像它的这个什么一些这个手工制作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 对对 对吧？ 就是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因为那边会有当地的一些咱们所谓的少数民族的一些风情，然后再其次，因为跟我们当初一块儿去的时候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转机嘛，但是现在人家有正经的航班，人家是直飞吗？ 对，是直飞， 是直飞，就直飞公主港是吗？ 对对。 哦，那就好了，那就好了。那这样吧，你先来说一下你们的这个线路，说完了以后，我跟张波再补充说一下，好吧？因为毕竟，你虽然当经理的，你都没去过。 对，我今年暑期是准备去的。 好的，好的，特别好。 是这样，就是我们公司呢，就是针对这个暑期吧，特别开设了一个这个北京直飞巴拉旺的一个航班。这个航班呢，它落地是直接落在公主港，而且我们这个航班吧，只有今年暑期只有6班。对，只有6班，后面的话可能公司可能考虑还会开，可能但是现在还不太确定吧，但是现在确认的可能就是只有这6班，然后 每周一班， 然后每周二的早上航班，早上大概是4:30的航班，然后从首都机场出发，然后到公主港的时间是上午9:45，对，然后这个行程的时间大概就是6晚8天，对，6晚8天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足够我们在当地深度游玩了。 那你说一下价格吧，比如说由俭入奢，大概得有多大的差别？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由俭，像您说的由俭入奢，最便宜的现在我们大概就是在5000出头，对，然后现在然后再好一点的就是有6000多的，还有7000多的，对，这个的话就是看大家， 对，就是 根据自身的 岛上的酒店的， 对，就是主要就是酒店的区别， 是， 对对对。 好，就是巴拉旺呢，我跟张波的感觉就是第一呢，被开发的没有那么过度， 对， 相对显得比较淳朴，所以值得去。然后再其次，那边的物价很便宜。 哦，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就是我们在那边吃海鲜， 咱们在岛上吃的时候， 对吧？那是、 就是、跳导游 咱们是在棕榈岛还是在哪个岛？ 就是我们跳导游的时候，从那个本田湾，然后直接跳到那个巴丹岛的时候， 哦、对对对， 然后在巴丹岛上，然后吃了他那个海鲜的话，按正常理来说， 人家是现从海里捞 上 来的， 对， 给你做， 嘿， 还不是说我们这儿一池子、哦，不是这个， 不是养的啊， 对对对， 你放心，这肯定不能是养的， 而且真的是管够。 哇、 啊、大螃蟹呀、啊、包括那个那我那天跟小胖说小胖特爱 吃 海胆。 哦海胆。 哦、海胆那须子都冻的。 哎呦、 啊、 真新鲜。 啊就是纯鲜的这些。 对 对。 多少钱一人 100多块钱。然后其实是这样你知道吗啊、他那一盘鲍鱼大概有十来个。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最后合下来之后就是合的才就是一个可能大概就是有我们半个拳头这么大个啊。就是、 哦 对大鲍。 这是没错的然后大概有十来只的话然后下来也就是才100来块钱。啊就是一盘子。 嗯。 啊鲍鱼是这么来吃的。然后剩下针对各种什么赖尿虾啊这些东西说白了我们觉得说是这完全就是根本顾不过忙不过来 不 吃 它来了 对对对对就完全属于这种状态的、 嗯、 啊所以说其中真正合下来之后一个人最多能合到也就是个120块钱左右 到头了 啊 但是 对对 对 纯海鲜哟、 哦、哎呦管够啊、 就是、 啊 对你摊儿吃吧 而且再其次比如说那个酒店就是可以做 SPA 的那个就是正好 他好多酒店都可以做 啊是是我就说正好去那个 就是我们去的另外一个 的那个 另外一个岛上的话然后是它是有一个是棕榈岛、 哦、 啊一个棕榈岛它就类似于一岛一酒店的这个性质、嗯、那么也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就是岛上是好多这个别墅啊、 嗯、 但是有一个概念是非常好的在它这个岛上可以直接这个潜水的 哦 啊就直接可以到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跳台可以直接去潜水 就不用再坐船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在这个岛上它会给你整个全部整成这个沙滩的这种什么烛光晚餐、 嗯、 啊、 嗯、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过瘾包括很多的一些表演、嗯、甚至如果说像你大的团队过去之后它会直接就是作为迎宾仪式的话然后就是会给你撒出来好多玫瑰花然后那个海的颜色本身是特别绿然后撒出来那个玫瑰花正好是花瓣是红色对、 就是 啊、对 做 SPA 的话一个钟合人民币70吧， 这么便宜？ 对， 小一个小时的。 北京没有398，您下不来。 啊、 这个我不太熟。 而且它还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去吃的一些什么树虫餐厅啊， 对，对 我觉得也都是特色。 树虫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就你看着长得跟蚯蚓似的， 哦、 但是不敢吃、 哦， 但实际上人家那边是生吃的， 就是做出来以后特好吃。您也生吃啦？ 生吃生吃，哎，还挺好。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不给大家讲的话，可能你也不知道这叫树虫 包括、 啊。但是讲完之后，可能很多人有一点恐惧。 包括公主港那个机场的边上，非常的近，就在机场边上。 嗯， 那个是米其林几星？ 米其林的一星。 哦， 也是有。 嗯， 对， 合人民币70一个人。 其实那个什么最便宜的话其实能合到50你知道吧、 哦、 就是 米其林 那可太值了 是吧 天天 很贵瘾的 你看他爱喝啤酒你问他多少钱一杯 我跟大家说在那个他那个酒吧里边最好的酒吧里边最贵的啤酒合人民币9.9一瓶 哇、哦、 最贵的啤酒哟 最贵的 对对 对 来一箱起呗是不是 什么我们一般去十来个人的话可能来大家随便喝畅饮 对吧我就是打算的你随便喝因为他那个酒和我们的国内的啤酒不太一样、 哦、 国内的可能他的浓度啊没有他那个浓度高、 嗯、 啊然后基本上像我这种能喝一箱的人到那边就喝上几瓶 是 差不多了啊 真的挺好所以我跟波啊包括小胖啊、 嗯、 包括多杰啊我们几个人约打算11的时候我们组团一块儿再去那儿玩一趟、 哎、 对对对 我打小旗我当导游 嘿你以为有经验了 对呀、啊、 对 呀、啊、 对对 差不多5-6千块钱一个人， 差不多，基本上没问题的。 而且人这是直飞、 嗯， 真的比咱们那转来转去强。 那回没办法，那回这是没有这个直飞啊，他们也没包呀、啊。那会儿， 来，还有最后的20秒，再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 嗯嗯，微信包括电话，微信大家可以直接搜公众号“蔚蓝风情”，是吧？搜索“蔚蓝风情”的汉语拼的全拼，关注一下。然后我们的咨询热线是， 6489-8632。 6489-8632好 好嘞谢谢几位的精彩介绍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真是转瞬之间就已经到了最后一节了。 对呀， 真的，我觉得 太快了，是吧？ 真的过得好快。 嗯， 哎，不过咱们放慢一点节奏啊。 嗯嗯， 哎，波儿这两天看球了吗？ 我属于伪球迷那伙的， 嗯， 然后就是说找个借口，但是能朋友在一块聚聚，喝个小酒。嗯、 对对对对、啊，一般情况对这个球来说，谁踢谁跟我关系不大，就是属于这伙的，知道吧？所以说一般别人一问看球吗？我看了，看谁咋不知道。 嗨， 喝多了 就是看个热，不是就凑个热闹是吧？ 对对对对对。 那您这伪球迷都算？ 对呀、啊，或者说你有关注的球队吗？ 我知道那个什么，这两天冰岛比较牛、 哦、 啊、 哦。 然后我还知道这个，不知道哪个就是那个国家把俄罗斯给不是俄罗斯把那个什么，头一天打了一个5-0啊、 哦，对，沙特嘛。 对这个我是记住了，嗯、 就是。 然后其余的可能我就没有太关注。就是只是关注我们中国队没有上去， 嗨， 没有去。 上届冠军德国都输了，你怎么这事儿不知道、 啊？对呀、啊哎，所以说这个就说是我不是 他就为这个行、嗯，我喝一瓶德国啤酒。 哎呀， 不过哎，一聊这些，其实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其实谁输谁赢其实不重要， 对、 嗯，但是除非是死忠粉啊、 嗯， 啊，我就是谁谁的死忠粉啊，脑残粉。 就比如像我们家孩子这样说了，看只要是中国队不赢的话，然后就哭。 对对对，对因为你比如像我是爱国的，但是如果要是有国家队参与，我当然就义无反顾的。但是如果要没有的话、 嗯， 对吧？我就觉得，哎，也就是看个热闹， 对， 或者说看个整场的配合， 嗯、 看个踢球那种激情。哎，也就仅此而已了。 对对，那个气氛是非常热闹的。 哎、对, 对, 对, 对，可能更多的就是跟张波一样，借这个机会，哎，聚朋友， 嗯、 啊，咱喝一点， 嗯， 哎， 对， 吃一点， 对， 哥，赶紧看我下巴颏，这就是这两天吃的，这火全冒出来了，我告诉您。 对，但是我说这个事儿，大家快乐的同时，给我们啊微信公众平台发关键词，看我们推送的在哪儿喝酒、撸、 嗯、 串适合的同时，也提醒大家。从世界杯开始的第一天起，啊，我公安人员实时的都会进行夜查 哦、 嗯， 所以提醒大家再次注意，真的， 就是千万不要， 是就您 喝酒开车， 喝酒开车，对、 哎，您就找个代驾， 对对对， 或者说您在家喝，然后就直接睡了， 对、 哎、 我觉得在家喝比较靠谱， 嗯、是的，是的，真的是差。而且一直截止到7月底， 这也不容易呢。这连着喝好几十天，不喝这一个月，说实在话呢，一般人是盯不下来的。 加油，你一定行。 喝这不都是一箱起吗？没关系，您分散到一个多月当中。 他这一个多月来一个多月来上一箱没问题，然后说你这一个月每天都一箱，这家伙根本不行了。 是的，是的，嗯、是的。来，那咱们抓紧时间再给大家介绍点北京周边适合玩水的地儿。 对，就是我刚才只是给咱介绍的金海湖平谷这一边啊、 嗯、 然后其实你在我们整个北京周边我们还有避暑的好多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在我们延庆一直以来就是号称为夏都啊，就是在我们北京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它毕竟在这个整个八达岭长城之外边这个位置。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从怀柔我们可以直接绕到它整个山水画廊那边走过来，对吧？因为本身那边也是有一个水库， 翻过山之后就到。 对对对，但是这个水库呢，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去玩水，因为它的整个是供给在这个密云水库的一条支流吧，啊，直接是要送水过去的、 嗯。 但是另外一块就可以了，比如像官厅水库。而官厅水库这一块了，其实我更推荐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多朋友都知道，官厅水库那边它紧挨着两个草原，一个是康熙草原，一个京西草原， 嗯、 然后再还挨着一个天漠，啊，就是一个沙漠， 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边玩水的话，大家得要会玩。怎么个玩法呀？就是说你一定是说野鸭湖那边是当然是可以的哈，就是能够去适合，但是因为毕竟是属于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的地方，你又不太适合于就是特别喧哗特别闹，对吧？因为这样的话它这个什么鸟类的这个栖居的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合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能够从这边去走的话，走到官厅水库的南岸啊，就是那个大坝那边，然后穿幽州峡谷啊到门头沟方向。那么这条线路其实很多朋友大家都只知道说，哎，我们去过，哎，穿过那个峡谷，但是到了旧庄窝之后你一定要记住，对吧？开着车一直往里边拐，一直往里边走，一直走到这个村子的最上面那个村子里边啊。走到那个村子里边，它是什么？第一个，它是非常适合于摄影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说当然这个地方是产枣的啊，就是好多可能大家所谓的吃的这个金丝小枣大部分从这个地方去出产过去的啊，非常好吃，非常的甜，这是其一。第二一点呢，然后当然枣现在不是成熟的时候，但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去玩的话，就是你可以开着车，因为它也是有一条挂壁公路嘛，就是壁挂的公路，这样的一个性质，虽然说并没有说像南太行啊那些壁挂公路那么雄伟，工程那么大，但是至少来说这还是一个就是一条比较适合的就是越野车穿越的一条路线。 就是从官厅水库那儿一直到门头沟的， 一直穿到门头沟的斋堂镇。 天哪， 对， 那也挺远的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穿越路线啊，是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喜欢这个开车去越野穿越的这样的一帮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你拐到里边去，它适合摄影，因为那个村子它全部都是土房子，就是那种最原生态的那种建筑啊，然后也并没有人去动过，而且还包括很多的一些什么戏台啊，什么古戏台啊，还有包括它那个木门啊，还包括那小胡同啊，就是你如果赶得像今天这个天儿下午拍日落在那个地方啊，真是太绝了。 哎呀，不好意思我插一句啊，就你讲这个我都想起来，是上次你说过吧，就专门每年是春节前还是春节后啊，应该在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专门拍蒸汽火车呀，还是什么火车从那儿过 来？那是在赤峰。 哦，那是在赤峰。 那是在赤峰，就是在每一年的十二月底到一月初，就是圣诞节前后。 据说那个也很漂亮。 那个是全世界的摄影，大家在中国这是唯一的一个蒸汽机车。 哦， 还能够去正常去行驶，然后就大家来拍这个，就是因为是冬季嘛，然后呢蒸汽发出来白色，对，然后最核心的是整个是两边山上全是雪，那是一个大家到赤峰那边科尔克腾旗啊，到热水整个这一带，它正好走一截这个蒸汽机车，就是以前我们只是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但是可能真正的或者电视里面你看到过，但是真正的说你实地去看的话，还是就是在我们这是现在唯一保留的一个蒸汽机车，但是在赤峰内蒙古，只不过说是就是我今天说这个是穿这个大峡谷啊，也是一个摄影的地方，然后还是一个玩车的地方，还是一个玩水的地方，而它的水本身不是特别的深啊，就是比如快到斋堂那个幽州峡谷那一带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包括因为它本身是从官厅水库，它这条水系是连接着。它也有一个火车要从这儿过的，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从北部从内蒙古那边坐过来的这个火车基本上都是要从这个幽州这边去穿过来，对吧？然后它一个是火车道，第二个就说是它的一个珍珠湖啊，珍珠湖也是正好是在这一块，而且整个珍珠湖过去之后就是斋堂水库啊，所以说为什么这是整个就是从延庆这边的官厅水库，然后一直连着穿到这个幽州峡谷，然后再走到这个斋堂水库这一边，沿线当中的就是纯自然的风光，纯自然的村落，并没有任何一个经营，甚至连农家院都不是特别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边的话就是适合于很多一些朋友去露营啊，就是也确确实实的，就是这前几年的时候，有好多一些朋友在这边去露营，啊，就是去搭个营，晚上，哎，我住在帐篷里边，对吧？啊，然后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很多喜欢玩户外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到这边去玩， 是，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基本上我觉得今天介绍北京周边都是在水库边上，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完全是围绕着整个水库，就是我们北京有的水库，当然我们北京还可能还有好多好的水库，比如像上庄水库了，这个十三陵水库了，这都是有水库的地方。当然我只说正好是沿着一个周边走了一个圈儿，下来正好是一圈水库都连起来了。 你了解过？因为我去过那个，我带着家里人周末没事儿去过玉渡山。我记得玉渡山那儿应该也有水面吧？ 玉渡山有呀，忘忧湖。 啊，对对对对对 啊，龙井峡里边也有一个水库 啊，对对对对 对，就是说它两个是挨着的。绿豆山这边的话啊，它为什么说好呀？好的什么地方啊？就说第一个，它就是它本身有一个高山草甸， 哎 啊，然后就是在那个草甸上，然后你正好下面正好是一滩湖水，然后那个而草甸上面啊，就类似于有一个天池的一个。一块中间还是有一圈水， 对对， 啊，上面是正好是草甸，然后可以扎营啊，然后你还可以从后面进行一个徒步穿越，就是走到后面，包括有一些什么叫三炷香的地方，对吧？ 得走好远呢。 嗯，就还可以吧，就是说是需要去走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没说，我跟家里人大概下午3点多去的， 嗯 嗯， 因为怕上午去人多嘛， 嗯， 下午3点多去的，还觉得还挺清凉， 嗯， 然后哇，那车停的呀。没办法，只能停在草甸边那个路边上， 嗯， 然后就往玉渡山里头走，然后越往里走人越少，越往里走人越少， 嗯， 后来看见俩人，一看是夫妻俩，嚯，背着装备，夸夸夸从山上下来， 嗯， 那时候4点多了，我还问人家，兄弟，再往上走多远就到顶那个水了？ 嗯， 看了我一眼，兄弟，我是今天早上8点进山，现在才下来的啊。 对，因为他们整个确实已经穿过整个，甚至穿过里边这个峡谷出去了，知道吧？ 对吧？ 是这样一回事。你要是只要穿那个的话，确实你早上再进去，下午咱们不一定能出得来，人家出来没问题。 是啊， 人是不停的在赶路，咱是哎，看看这不错，歇一会儿；那不错，歇一会儿。 所以我跟家里人说撤，不能再走了。 对，再走确实是就是你晚上你下不来，你出不来，你那后面路你再不认识道，那个就很麻烦了。 是的，是的， 对对对。 所以说是就是去玉渡山这边的话，然后它本身的水系也是比较多，靠着你本身还有一个从玉渡山可以直接穿越到龙井峡景区，现在有这样的一条穿越路线。 嗯， 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应该是12公里啊，12公里的穿越路线，然后从那边坐着船就出去了。 哦， 啊，就是到龙井峡的水库的这边呢，应该是个月亮湾吧，叫名字， 嗯， 大体是这个名字啊， 哦， 大体从那边坐船出去。 是刚才咱们介绍的北京周边的，咱还有最后大概也就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嗯， 到时候请波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简单的吧，说一说咱们国内的一些避暑的好去处， 嗯， 好不好？ 嗯， 来，咱先进段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颗星、2颗星、3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的，抓紧时间来波，咱们介绍点，得真凉快的啊。 嗯 啊，真凉快的，这也保证。咱这样吧，咱真凉快的，因为就几分钟时间，我大体能给大家捋上几个地方啊，就是先捋一下我们东北这个方向。东北这个方向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去什么长白山了，去天池了，这些目的地。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森林当中的话，走到东北的伊春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整个这个凉快是大家不用质疑，晚上你肯定必须得盖被子啊，而且你还得喝点白酒啊。这个是编外话题啊，就说是为什么说，因为伊春这个城市了，它就说人口比较少，只有20来万人口啊，然后它的这个面积呢可是非常非常大啊，那么也就是说它一个是有森林，第二个有湿地，对吧？第三个还有包括一些石林，还有包括这个火山岩地质公园，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什么营，就是这个户外运动谷，就是直接可以深入到森林里边去，对吧？就是作为这一块来说，它的整个避暑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夏季的话，它东北这边的整个一个漂流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从哈尔滨一直往北走，然后走到这个伊春， 对吧？然后就是是这条线路一般情况用上三四天到四五天的时间去走一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在当地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和它紧紧相连的是东北盟，内蒙古的东北盟方向，也就是在呼伦贝尔这个方向，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您可以从哈尔滨作为两条线路，一个是往伊春方向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走到这个呼伦贝尔这个方向。呼伦贝尔这个方向呢，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也就是阿尔山，对吧？海拉尔或者满洲里，额尔古纳，但是就是甚至说包括大家一些什么根河湿地，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地带，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去走走边境线嘛，哈。但是其实我更推荐的是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能够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的是什么？就是尚库利的一个农场。啊，这个农场它并不是说像我们正常开发的旅游景区啊，就是说第一个它有白桦林，第二个它有这个麦田，第三个它有油菜花，它的油菜花花海我完全可以说大家如果去了之后，然后你可以去完之后，然后你再拿这个地方再和门源的油菜花再去 PK 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哪个地方到底是油菜花的一个盛开的一个地方，而且真的说是你满眼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包括是白桦林里面它一些野生的草莓，还包括一些蓝莓，这个都大家都可以去摘到的啊，包括一些什么蘑菇了啊，而且这边还能够去钓鱼，所以说我觉得说作为这个方向来说是东北方向，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一般情况避暑的话，就是你去海边可能它相对来说也会有点就是热，比如说你要走去三亚的话，它肯定不会特别凉快的，对吧？啊， 不是肯定， 对， 肯定是， 对，所以说是去东北方向还是比较是值得一个推荐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西北的一些方向，比如像去到青海、甘肃啊这一带，或者包括到新疆啊，到西藏，整个这一条线路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来去的。就是包括现在他们的草并没有长多少。 对，你想小熊是上个星期还是什么呀？就是他去那边了。 嗯。 当然他去的是北疆，就是 他去的北疆， 啊、 对 啊， 天山。 说啊，冷啊，晚上穿羽绒服。 他这关键他对面的山上还带雪着呢， 对呀、 啊，对吧？而且雪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厚， 是， 所以说是这就是说是你要想避暑，一个是往靠近北的一个方向去走，这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靠近草原的地方，对吧？就比如像在我们比较近处的一些草原，什么，你就甚至到张家口、到丰宁、到这个辉腾锡勒啊，到乌兰布通，啊，就是。到这些草原去的时候，就是都离我们不是特别远，对吧？然后你会感受到那个晚上的温度确实是冻的，你必须得穿秋裤。 是是是， 啊、 你想我们去过吉宁嘛？ 嗯， 因为在那边做活动，真的是冷。 对对对对。 那晚上，这小风一吹，我觉得 晚上的时候，就像我们正常情况，你要是穿秋裤、穿外套，然后你再出去，在外边去什么篝火晚会啊之类的啊，还能够去接受。如果不是这样的，就是七八月份的这种天气啊，还不是说是像我们就是现在六月份去，现在晚上更凉。 哦、 啊，所以说是就是大家是看着是和我们仅仅只差400公里左右，对吧？但是这400公里这个温度可是真是一个天壤之别，对吧？所以说避暑我们可以选择走这边的一个方向是比较适合于，就是一个是近一点的，一个相对远一些。去呼伦贝尔你差不多一趟下来之后你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就是自驾去的话，对吧？坐飞机去你在当地最起码也得需要5-6天的时间， 嗯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你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定，远处的去不了，我们去不了近处的嘛，对吧？近处的当然是也非常非常好，实在不行了就跟维哥我们说的啥，我们一年不换地方，在家凉快吹着空调， 对呀， 也挺好。 对呀， 是、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东北还有西北，还有哪个方向值得推荐吗？ 你其实像在这个季节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去到云南还有贵州。 西南、 啊、对这些方向都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在云南的话，其实你真是只要往深处去走的话，比如走到梅里雪山，对吧？啊，就是或者是走到这个、哦、就是贵州那边的话，它的温度常年气温在27-28度、 嗯、 啊，就是虽然它是属于在我们的南面，对吧？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但是它那边的山属于 高 海拔， 对。高海拔、 啊、 所以云南和贵州真的是好凉快， 对对对对，所以说它夏天的时候是非常适合于一个避暑的一个方向。 你想我不是以前、跟听众我们一块聊过、我专门有一年台里让我去那边，大概去了半个月，然后在贵阳， 哎， 夏天的时候、 对， 后来我还想，哎呀天哪，得多热呀，晚上盖一薄被， 嗯，对， 而且人家那屋子里，我不是住的宾馆，我住的是人家里头。 嗯， 人家里头没有电扇，也 没有空调，对， 凉快。 当时我还说呢，我说你们疯了，而且那边你想我们在街边上吃的炒锅，辣辣的，嘿，一回家小风嗖嗖，我天，这冷。 然后再稍微飘点雨的话，你就感觉冷了。 是是是， 对， 真凉快 啊、嗯！而且你比如说像在就现在像大家去什么，不管说你去黄果树，可能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啊，然后可能你会感觉到说是它的温度和我们刚才所谓的说是我们在贵州或者在云南，不管是你去到丽江，就是我们说丽江大理那边， 对 吧啊？ 对， 它的整个温度都是不一样的。 对， 它的温度基本上晚上的时候你必须得盖被子。很多朋友我记得说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听了那个就是客栈的老板接电话，哎，你那边带不带那个什么空调啊？说要空调，到底是制冷还是制热呢？ 我的天、 啊！说我们晚上得盖被子，你知道吧？ 这个外我们这是单暖的， 对，晚上的时候确实是得盖被子，而且还是盖的那个厚被。 哎呦，哎，真没想到啊，这个夏天去那边还真这么凉快哈！ 你想，我2008年的8月份。那个应该是夏天吧， 嗯， 对吧，就是我们那个奥运会那一年， 对 对吧， 嗯 啊，然后我就去那边待了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 哇、 哦、啊，然后什么火把节什么我全都赶上了，然后说是在那边我老听着他们打电话，一打电话有好多朋友问的啊，你那边确实是这种，我说实在话了，他这装上空调，我真不知道是要干嘛使，知道吧，就是你要是制暖吧，这个还有点用处，你知道，这是制冷的话这晚上用不着呀，你知道， 都得冻感冒了。 对对对对对对。 来，今天一下介绍了这么多，当然了，咱们其他国内的地方呢介绍的可能比较少哈，等到下次有机会请波哥咱们再来详细的说一说。 是的 啊， 对， 好，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想啊，想你是个小小意外，大概是天空太蓝，你的笑触动了爱情的开关，快乐好简单，一个吻一个眼神，两个人相爱，做一个有你的梦也就特别浪漫，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幸福世界上慢慢徘徊，是花灯边说晚安，窗前流转的等你回来，谁也不走开，一段路一场风雨，两个人相伴，别问我还要什么，爱你就是答案，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就让我把你宠坏，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让你依赖，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每一次见你都